杯，让杯空了醉，让醉去似是非呀， morning hour she calls me. Th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. And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a feeling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. Yesterday

该遗忘，温度不迷茫，

心 流转， 流转 空气， 空气 流动， 流动 河水， 河水 流淌， 流淌 道路， 道路 流通， 流通。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3点，凤凰，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今晚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Hello 982，今年是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年，也是我第一次作为学徒参加比较正式的实习工作。没想到就有幸轮到了大年30晚上值班，虽说已经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但是哎呀，还是很想回家陪家人过年。不过这一波梗坚持下来，还是觉得怎么说呢，很有成就感吧。希望所有在春节还在坚守岗位的朋友们，在新年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团聚。 1983年，第一次有春晚，一家老小7点半围坐圆桌边，外婆煮汤圆，妈妈摆好碗，当时的气氛就像那对春联。时间快如电，一晃就70年了，有人上大学，有人外地上班，但为年会联欢，他唱歌多乐观，模仿着明明唱和山只在我梦里。一年又一年，一天又一天，从黑白到高清，从儿童到少年。一夜又一夜，一晚又一晚，世界快马加鞭，我们不停地追赶。 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星 南兰扎， 十里 七月上， 周游。 个人，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神秘。 和我的不同的轮廓。你开往你的，我开往我的漂亮的生活。创世一句，相遇分裂相 谁能懂？ 墙角里偷偷的哭泣，我忧郁的你不许谁懂你。爱是什么

るクライマー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こはもう嫌なんだ。なんでもないや、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、今から行くよ。

自己。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，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。

肆意小心的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小莫远小莫慢，可笑是喜烛影子下

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 过去，但至少我已经历。 落得满山遍野，还有我